朝鲜维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发言人就最近日本安倍集团恶意重伤我国采取措施增强自卫国防力量并追从美国的对朝制裁施压活动干出最坏行径一事6月7号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不久前安倍参加七国峰会和联合国秘书长见面，说什么现在是需要强化对北施压的时候了，中国的作用是关键的，并高调声称联合国要加大对朝制裁和施压力度。尤其是安倍同特朗普合谋勾结，来把措辞最激烈的谴责朝鲜的核试爆和导弹试射。如果不契合，就将强化对朝制裁的句子写进了联合声明，而且在会议闭幕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什么，朝鲜的威胁包含着危险性，有可能像传染病一样扩散。继安倍之后，内阁官房长官菅野连国际旅游船万景峰号的运行都和朝鲜核及导弹问题联系起来，横加指责，惹是生非。而最近大谈什么对朝单独追加制裁等无理取闹。防卫相学田也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保会议上胡说什么，朝鲜对东北亚地区和全世界的安保威胁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同美国、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进行反朝密谋，发表什么一项以用最强烈的词汇谴责朝鲜的核导弹开发，并要求表现出具体行动来实现无核化为内容的联合声明等轻举妄动。目前日本反动集团以针对朝鲜的核与导弹威胁为由发射侦察卫星引进新型拦截导弹同美国空军进行联合训练同美国核航母打击群进行联合训练甚至进行各地方居民防空训练等掀起骚动。6月3号他们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带头制造强盗般的新的反朝制裁决议等无恶不作。每当我国的弹道火箭响出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升上天空的时候，故意大家炒作，极力鼓吹安保不安，其狡猾而阴险的目的就在于以朝鲜和威胁为借口，加紧推进军事大国化，来一定实现军国主义复活和再度侵略亚洲的野心。日本要放明白，如果日本像现在这样在我国的铁拳面前心术不正无恶不作，就一旦有事实则会导致整个日本列岛比美国先变成一片废墟。这一点声明强调，日本不要在我国不会发慈悲的战无不胜的核武力面前拿着岛国的命运来做万分危险的赌博。